而这部电影用音乐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在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当中的那一段关于爱的画面。我记得在上周也播放了一段海上钢琴师的音乐，不过不是这一首，不是电影的原声，而在这里这就是电影的原声的部分。当1900演奏了这一段音乐的时候，出现了富有戏剧性的画面。节目开始我说电影是讲故事的，而这部电影足用音乐为我们讲足了一个很多的故事。海上钢琴师大多数的场景使用的是烘托气氛的音乐，像开场画外音的旁白，伴随着轻微的弦乐，画面还有一层层灰暗潮湿的阶梯，引人入胜。而画面进入主人公的回忆当中，音乐是略显回忆但依旧平美的弦乐，而到这一段开始出现了1900他动人的琴声，他从小的影子，他第一处接触钢琴，看到这个美丽的姑娘，萌生的音乐中的爱意都表达其中。直播的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大家来签到吧。看到了很多好朋友问候，胡雪迪你好啊， 胡姐姐说，真是，今天是重阳节，又搞上好天气，带来好心情。洗耳恭听小月老师带来的电影音乐。是啊，今天是重阳节，尊老敬老的节日，也祝愿岁数大的朋友们都有着好心情。其实在今天这个，我还这句话，多元化的世界，年龄已经再无关系。多元化的世界最大的好处的是，我们不再有距离，各种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好像让我们的距离产生的那么近。比方说我现在在话筒前，而话筒仿佛也在你的耳边，同步听到这些 magic， 对 magic words 这首曲子的名字，有着奇迹感的华尔兹。音乐的美妙就在其中。在今天的前几首呢，我们听到的都是1900当中的音乐，可以说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各种音乐的风格，有钢琴的抒情，钢琴的独奏，玲珑剔透，还有那个时代的音乐，比方说这一首拉格泰姆。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签到，我说了别光签到，说点什么。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音乐是 Lagtime，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是爵士吗？还真是。记得前两天一直在给大家讲过一些爵士，爵士乐有很多的种类，但你知道爵士乐的前身，如果没有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爵士乐，那就是 Lagtime。Lagtime 是爵士乐的前身，其实有两种，一个是 Blues， 一个就是 Lagtime， 这两种不是一种。那说到爵士乐的前身呢，其实也有不种不同的，传统的迪克西 Blues 和新奥尔良的爵士呢，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 Blues 的音节与 Lagtime 的节奏，从而才诞生了爵士乐。所以任何一种音乐都是有它脚步均循的，今天的爵士其实是因为之前的这些音乐节奏而造成的。Lagtime 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种采用黑人的旋律，依照着七音法还有那种循环变奏等法则而形成的早期爵士乐了。盛行的时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美国当时的经济十分繁荣的时期。而说到这种音乐，我也想说，当你看到电影1900的时候，其实这段音乐产生的就是在那个时期。在电影1900当中，海沙钢琴师作曲家莫里康内呢，其实也是根据那个时候的音乐节奏的风格而创作的这些音乐。在这些电影当中的音乐当中，这部电影由莫里康内创作的很多风格，之前刚才我也说了，有钢琴独奏的，有管弦乐队的，有人声唱的，有这种 Lagtime 不同年代的，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也有在当时流行的一些音乐，同时呢还有一些乐队以及个人的独奏的东西。所以在这首作品当中还有很多的内容，比方说莫里康内还模仿了一段莫扎特弹出的音乐，同时那是1900当时认为的自己的弹奏。所以电影音乐从来都是不简单的，它的音乐中蕴含了很多种类型。这首叫做天空下的月亮，同样也是在1900当中，以前很少给大家播放，来听听，感受一下。 是不是很特别的一首曲子？同样是莫里康内的创作，选自《海上钢琴师》。这是影片 Come 最开始的， 这段叫做《迷失的男孩》。1900的主题曲。 I would not leave you here alone in this dead calm beneath the waves. I can still hear those lost boys calling. You could not speak. You were afraidTake the risk of being left again. And so you tipped your hat and waved, and then you turned back up the gangway of that steel tomb again. And in Mott Street in July, when I hearThose seabirds cry, I hold the child in the man, the child that we leave behind. 这首是电影《1900》的主题歌《迷失男人的呼声》。在这部电影当中，音乐的运用通常是奇妙的， 这部电影被认为是1900类型的传记色彩的电影，虽然历史上并没有1900这个人，因为他真的是太神奇了。而影片当中呢，应用的运用也给大家带来了奇妙的感受。有时候没有用音乐来明说，因为我经常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在影片当中，1900的弹奏十分的自由，他不按常理出牌，不依附于乐队，他不但给头等舱的富人来弹琴，还给不同舱位的各种国家民族的人来弹琴，在所有人欢乐的状态和轻快的舞蹈中，再次证明了音乐是相通的。这一连串的音符其实就好像是音乐的蒙太奇，连贯自然。那这个片段就好像是1900的个性一样，没有老师，没有乐谱，他的世界只在他的脑海里，而这个世界都通过他灵动的手指体现在他随性的音乐中。这样他用音乐云游四方，历经万物。他不仅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音乐天才，更是不屑于世俗名利的内心自由之人，还有视听的时空穿越等等。1900的音乐是自由的，1900也带给我们一种令音乐翱翔的自由心灵。对我来说，影视音乐并不是一部电影的必然，但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些电影的画龙点睛的部分，是烘托电影气氛、表达人物情感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有一些电影，比方说《海上钢琴师》这样是以音乐为主的电影，音乐甚至是影片的灵魂所在。音乐不只寄托情感，更有让我们对这部影片深切的追思。我也会这样说，当你离开影院关掉画面的时候，当你走在街上，也许脑海中还有1900的画面，还有它的音乐在浮现。古典音乐 又是一年， 古典流行先到这里。 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字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瑰丽传奇。10月23日至28日，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再度归来，著名导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执导，奥斯卡伉俪精心打造舞美与服装，重现古埃及风貌。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世界第一阿依达合会与著名旅裔女高音歌唱家孙秀伟唱响不朽爱之歌。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你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较低，出行请您注意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重阳节文化活动。近日在大兴区亦庄镇一心敬老度重阳地书展示活动的现场，近百位爱好地书创作的老人在广场上自如挥毫，用精湛的书法技艺表达对重阳节的祝福。参与活动的老人们几乎全是亦庄镇书画协会的会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在地书展示开始之前，老人们就按照自己擅长的书法门类分为了楷书、隶书、行书、篆书和草书五组。重阳节期间，天坛公园在神乐署推出了神乐之旅重阳专场展演演出活动，演出祭祀乐、导引乐、海雨升平日、皇都五外、太平令等祭祀乐和宫廷乐的代表曲目。展演还特别安排了宫廷当中的对舞乐庆龙舞，乐曲以乐舞结合的形式展现，旋律简洁明快，体现着清代满族音乐的特点。香山公园重阳吟诵雅集活动邀请百名老劳模、老专家、文明引导员、社会监督员等社会劳动者代表与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播音员、歌唱家、演奏家共聚一堂，共同朗诵诗歌、演奏民乐、赏析书画。此外呢，海淀区将在凤凰岭公园举行九九重阳登高主题活动，邀请老院士、老专家、老教授出游赏秋、登高祈福。来自海淀区少年科学院的小院士还会送祝福给老院士。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为什么播这一段音乐呢？ 同样它也是选自电影《1900》，不知道你会不会忽略它。而这一首叫做 Dennis Blues， 是不是很厉害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在当时爵士乐的诞生离不开两种音乐，一种就是 Blues， 一种是 Ragtime， 而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了这两种，融合成为了爵士音乐。而在这部电影当中，莫里康内就创作了一首这样的 Blues， 感觉很原始很简单，这也是当时呢，其实在影片当中和1900对决的一个人当时带来的音乐，当时的演奏，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却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而且爵士音乐产生的最初的样子。是不是要为莫里康内同样要鼓掌呢？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就是刚才听过的那段 Ragtime， 这两种节奏型你都明白了吗？其实我们要也倒数的方式也聆听到了爵士乐产生的历史。这首呢，其实也当时是在1900电影当中那个和1900来对决钢琴的这位音乐家，当时呢他创作了很多的当时产生于新奥尔良时期的那种音乐，所以呢当时带着自己的觉得很厉害的音乐来和1900对决，其中也有这首 Clever。 在影片中，一个名叫 J.R.O. Morton 的黑人来找1900挑战，他发明了爵士乐，当然这是影片的一个方式啊。在整整三次对决的六次演奏当中，钢琴扮演了主角。那像 J.R.O. Morton 他创作了这一首 The Clever， 其实呢这首曲子在历史上还有这位爵士音乐家都是有其人的，所以在影片中加入很多的真的和虚幻的部分。那这首曲子呢节奏性极强，很动听，而在电影当中1900呢则原模原样的照弹了一遍，除了赞叹1900惊人的记忆力，还有表明了他不想挑战的态度。总而言之，这段音乐出现也是有其中的背景和故事的。 首曲子叫做 She Mine， 同样也是莫里康内的创作。这首作品其实创作时间很早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莫里康内为一部意大利的电视剧讲述黑手党的故事来创作的音乐。后来这首曲子也被其他的导演用在其他的电影当中，比方说这个杀手不太冷，1981年的电影等等，都用过这段音乐。音乐中有很多的回味，而且上世纪50年代电子音乐开始慢慢的兴起，我们也听到莫里康内在当时与时俱进的运用了很多的电子音乐的形式在他的作品当中。纵观莫里康内的很多的作品，觉得其实很多的音乐的风格在当时时代流行的这边的风格都会融合在其中，都在电影音乐的里程碑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刚才我也说了，大家不止来签到说点什么吧。 Pig 说，钢琴有一种穿透力直击心灵，是刚才听到了电影《海上钢琴师》当中的音乐。还有朱子成也说在阳台上边聆听美妙的电影音乐，边随意着画着画，真美啊，正在听正在说的。朱子成说了，刚才听到的1900当中的那种自然的月光，有一种德彪西的乐思正在听，也还在说喜欢电影，喜欢音乐，喜欢电影音乐。其实很多关于电影当中的回忆感动，有时候都是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随着音乐或激昂或者轻柔的涌入，沁入心脾，而且如梦如幻，久久不能自己。这就是电影和音乐完美的融合。听着莫里康内的音乐，我在想这种电子音乐，直到最近一直在说的多元化的话题，今天的电子音乐已经深入到各个角度。有时候我们光听管弦乐队大乐队的内容，但是当这种电子音乐再来出现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当初的莫里康内在50年代创作的这首作品，其实和今天的音乐有一种呼应，仿佛时代的脚步，还有那种召唤。